第110集，多多注意楚大人。 顾元白觉得头疼，他懒得玩暗示了。 雪心，你有龙阳之好。 臣不喜欢男人。男人有什么好喜欢的？ 薛远眉头一压，几乎毫不犹豫，圣上的目光带着明晃晃的审视和怀疑。薛远微微一笑， 圣上。 他又光明正大地从顾元白的发间捡起一瓣黄花。 臣对您只是一片忠君之心。 这怕不是把朕当傻子了。 顾元白揉着眉心疲惫。 朕懒得管你。 薛远上手替他揉着太阳穴，声音低低催人入睡。 臣不需要圣上操心。 顾元白被他伺候得舒舒服服，浑身都要瘫在水里，声音也带上了困意鼻音。 雪心，你不应该推拒朕给你的调职。如今7月半，你应当知道，你父已要前往北疆了。 臣知道。 近日薛将军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如今这年岁还能得到圣上的任命，薛将军激动非常，日夜精神奕奕。薛夫人时常抱怨薛将军因为太过兴奋，夜中经常翻来覆去，让他睡不着觉。府中已经准备好了行囊，而因国库充足，粮草满仓，朝中众人也未曾对圣上的决定出言反驳过。虽然觉得这些日子动兵用马的次数多了些，但六部尚书大人都没反驳，他们反驳什么呢？正因如此，顾元白才想不通。 薛将军远征游牧，家中儿郎只留了你兄弟二人，身为家中顶梁柱，你应当有些志气。喜欢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力量，竟然可以拒绝升职加官，无法理解。 臣家中二弟病了，圣上可是忘了？ 顾元白失去了聊天的欲望，沉沉应了一声，不再说话。等过了一会儿，薛远低声喊道： 圣上。 顾元白呼吸浅浅，好似睡着了。薛远逐渐停了手，他站直身看着顾元白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弯下腰抱起了人，将人一步步抱离了水面。顾元白眼皮微不可见的一动，懒洋洋道： 别碰朕。 薛远停住手，脚也停住。顾元白身子贴着水面，这种彻底失重的感觉不太舒服。他睁开眼，被天上的太阳光给刺得又闭起来。 别来烦朕，把朕放回去。 圣上懒得连手指也不想动一下，薛远抱着他，跟抱着一具没有活力的尸体似的，除了声音里的怒意外，没有半点生气。薛远不喜欢这种感觉，他掂了掂顾元白，逗着他道： 圣上，年轻的跟个小孩似的。 滚。 滚哪儿去？滚你龙床上去。 最后的几个字还是咽了下去。薛远又换了一个姿势，另外一只手撩着他的五指。 圣上，不能在水里睡。 朕困了。 薛远心都软了。他好像笑了两声，胸腔闷闷，里头心脏跳动的声音顾元白都能听得见，跳得太快，他都被吵得皱起了眉。 圣上，臣同您过来的时候，在不远处看到有一丛荷叶池，荷花这会儿谢了，但莲蓬已经熟了。臣瞧着那几个莲蓬，都很是香甜的样子。以往驻守边关的时候，臣想吃莲子都想疯了。臣带着圣上去采一捧尝尝。 顾元白没说话，薛远拍着他的背，力道很轻。等最后抱着顾元白走到荷叶池边，顾元白已经睡了过去。薛远单手采了一根莲蓬，尝了尝里面的莲子，明明很是香甜，很奇怪，他现在却生不起丁点觉得这东西好吃的念头，甚至有些理解不了先前想吃这东西的执念。反而薛远侧头看了看已经在他怀中睡熟了的帝王，目里色意沉沉。顾元白醒来时已经回到了寝宫之中， 宫侍为他擦过脸之后，顾元白才清醒了过来。他接过金帕自己用了。 朕睡了多长时间啊？ 一边问话一边四处看了一下，薛远不在。顾元白皱眉，他依稀记得自己最后好像是在薛远身边睡着的。 丢人。 水声淅沥，田福生为圣上整理着衣衫，笑着道： 圣上睡了有一个时辰了， 让人备膳吧，朕也觉得有些饿了。 传膳的命令吩咐了下去，这是圣上来避暑行宫之后的第一顿饭。厨子们使出了压箱底的功夫，各样式的佳肴一一送了上来。还好田福生知道圣上不喜浪费，特地吩咐过要减少用量。顾元白一出来闻着味道就有些饿了，他在桌边坐下，等吃到半饱时，田福生道： 圣上，您睡着时安乐侯曾过来拜见了您。 安乐侯？朕记得前些日子安乐侯府的世子被歹人砍掉了一根手指。 正是，安乐侯前来拜见您的时候也带了世子一同前来，侯爷面带不忿，应当是有事求见。 去将安乐侯请来，朕看看他们是有什么事要来见朕。 是。 田福生答应道，吩咐人去将安乐侯父子俩请了过来。然而在安乐侯到来之前，楚卫和常玉言倒先一步相携来拜见了顾元白。他们二人，一个是递交御史台官员从各地呈上的折子，一个是为了递交明日的大恒国报，恰好在不远处碰了面，于是相携走了过来。楚卫同常玉言同圣上行过礼，公事上前从他们手中接过东西。圣上伸手欲拿过来，却忽而掩袖，低声咳嗽了两声。 圣上。 田福生急忙递上手帕。还有人想要上前，顾元白伸手阻了他们过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被呛到的感觉才缓和了下来。他继续接过奏折和报纸，慢慢看了起来。楚卫听到他的咳嗽声，就没忍住皱眉，眼睛微抬，看到了这一桌量少数多的膳食。圣上的手放在桌边，同折子一比，宛若盈盈发光。桌上的膳食都为圣上口味所做，楚卫一眼看过，就下意识将这些菜肴给记了下来。当今不好奢靡，因此即便是在菜肴上用的材料也都是寻常可见的东西。楚卫有片刻恍惚，不禁想起他曾与同窗踏青之时偶遇圣上观看蹴鞠时说的话。他那时嫌圣上喧闹，说了一句上有所好下必投之，如今才知道浅薄的抱有偏见看一个人是多么的错误。楚卫闭了闭眼，耳根微红，但这羞愧的红看在其他人眼里就有些不一样的意味了。侍卫长对他警惕非常，一看楚大人耳朵都红了，顿时语气凝重地对薛远道： 薛大人，多谢你提醒我要多多注意楚大人。 嗯。 薛远沉沉应了一声，眼睛却紧盯在顾元白的身上。 是被水呛着了，还是身体不舒服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